早上好，进入到七点钟的时段，美好的早晨，欢迎锁定收听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在这里陪伴你听好听的歌曲。你有做过那种性格色彩的测试吗？我也忘记怎么测了，好像要答很多问题的，会告诉你你是哪一种颜色的人格，哪一种颜色的性格。那么不看这些测试，单纯的问你，你觉得什么样的颜色更像你的话，你会选什么颜色呢？有的人觉得蓝色吧，深蓝色，忧郁；有的人说紫色，浪漫；有的人说黄色，明亮；还有的人可能会说黑色吧，就是这么酷。当然真的会有人说五颜六色吧。你呢？你会用什么颜色来形容自己呢？挺无聊的一个小想法，可以来想想看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在这里听好听的歌，在歌曲里寻找不同的颜色。陈琳的一首《12种颜色》。 醉酒秒就算休克， 是天空，好想飞不想走，来不及倒转时空，没关系还有我，对自己说 的心和你一起飞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，就冲破这双鞋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你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黑。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是黄昏照不进画面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双色球一千三百万彩票送送送！六月七日起，双色球满二十元赠送三注单式票，满五十元赠送十四元复式彩票。福彩双色球，喊你来领奖！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 九 Plus 手机每天送。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二十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三河市总工会定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。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，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，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。报名截止日期：2017年8月18日。报名地址：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。咨询电话：3088118、3221234转8003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负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散散，我爱的人 身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人让你感觉非常的温暖，很有教养呢？这样的人通常是怎样的？来看一下网友的总结。有的说合照修图不仅修自己，而且会修闺蜜的女生，感觉很有教养，很温暖。对，现在太多女孩子都爱拍照，不要只修自己哦。还有的说，对于不喜欢的人会及时的拒绝，不会故意吊着人家。还有知人不评人，知理不争论，以及说话不戳人痛处，不泄露秘密，不掺和别人感情。再有就是不要整天传播负面情绪，阳光积极向上，不要让别人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恐惧。你身边的朋友是这样温暖而有教养的吗？或许你就是这样的。做事情的时候啊，还真的是得换位思考，懂得尊重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黄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，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是他的王国，理想是生活。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。红色的蜻蜓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，当烦恼越来越 我知道我也慢慢的长大了，红色的蜻蜓曾经和声也在我岁月慢慢的渐老， 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正在飞，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，已经长大，好多梦还要飞，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。 倾听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，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也慢慢的长大了，红色的倾听曾经和声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到， 我们都已经长大，正在飞，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，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还要飞，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，我们已经长大，好多梦正在飞，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，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还要飞，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， 说给你听，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，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。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，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，就没有什么好悔恨的。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评判当年的自己，这不公平，对吗？这样是不公平的。不要嘲笑曾经的你，那个时候的你可能还没有长大，可能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是那依然是真实的你。好了，就是活在当下，就是在这里听歌。 红色是你扮鬼脸，绿色是你早点，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，什么梦陪你入眠？台北下了一场雨，停在傍晚5点，隔一道欢愉线，无论多遥远，我们约在思念的荒原。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。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，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。我想把六色彩虹印在给你的信封，一封封落到几道角。

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希望你遇到一个和你真正绝配的爱人，用最舒服的方式和你相爱，一生很长，彼此打磨，却成为最默契的那一对。你为他改一点，他为你改一点，你不主动的时候他主动，他不主动的时候你主动，不会冷战，会多沟通，能一起进步，然后过完这一生。一段比较暖的感情观送给你了，祝你拥有那个对的人。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，接下来任贤齐的一首只爱你一个人。 下雨的天空突然雷声轰隆隆，有谁知道我心痛，爱情有独钟，别人他是痴人梦，我实在不该对他心动，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，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，越撑心越闷，越闷心越冷，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，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，我给的爱太深，我忍不住想问，我到底来不及灰暗的天空，不见昨日的朦胧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爱已是结束，怎么说你都不清楚。 品味1033，1033。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哪样比较孤独呢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谁也不爱，还是心里爱着一个人却始终无法向爱靠近？每一个人的观念不一样，你觉得哪一种更孤独呢？或许这两种都带着一些无奈吧。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那个既爱着又可以靠近的人。好了，靠近好歌曲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，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因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

在问题，你在生活，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书里的一段话分享给你听，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，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，它使你总往高处爬，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，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。你的这座山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有这样的一座山，这样的一个可能是梦想，可能是目标，可能是动力的东西，不然就会有点颓废，有点萎靡不振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总之呢，方向这个东西，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是有的。继续听歌。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，脸皮就可以厚一些。遇到喜欢的你时，想不到仍然靠得远远。你好像陪我笑了两次，又偷偷看了我几眼。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，假装没看见。你笑起来好可爱，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？我是白痴，是呆子，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。在原地不敢前进，也不舍得退。哦，你是太阳，是王子，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子。错过你，会不会错过这幸福的一辈子？

写的一首《一比一》，不要用耳朵谈恋爱，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。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，可始终待你如初的就很难了。可以想想看，你爱的那个人是否正在用细节关爱着你，而不是只会甜言蜜语。很多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耳听爱情的年纪了，是否爱一个人还是要看实际行动的。好了，给你的陪伴就是实际行动，听歌吧。张睿的一首《滴答滴答》，下一时段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锁定收听品味1033，不要走开，再见。 孤单，没人让你也感出来，却无处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让我变得看不开，我爱，让我制造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不能回。你让我心碎，爱收不回。拆，最好最坏都拆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给我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会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制造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。